媳妇，来媳妇，这么大酒，来媳妇。 你这老不看了，今天呀，那个那词儿是吧？是吧？双筷， 我就不会了，其实不会，老家菜的人真会。